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蒙苍死后，他手下的铁雾塔骑兵一分为二，南院拿回自己的50000重兵，剩下的50000还在赫连手里。北院兵强马壮，号称150000兵马，加上查云硕亲自指挥屯在境北的100000，还有零散贵族，整个西戎至少有将近500000兵马。就算用小严的算法，把曹操100000雄兵算成100000士兵加100000民夫，那整个西戎至少也有近100000精锐骑兵。而荣浩是进过枢密院的，大周真正的精锐他心中有数。境北重骑30000，燕北50000轻骑，敖仲的安南军装备出来的骑兵也只有50000左右。况且西戎和大周的骑兵并非一个等级，以蒙苍打幽州的战损比几乎接近1:2，只能用东宫当年算出的那个结果慢慢磨。大周军费充足，从百姓中征兵，1000010000往边疆填。草原民族繁衍不易，出产也不多，打掉查云硕10%以上的兵力，就算他毕生心愿是入主中原，也不得不收回爪牙。这相当于把整个安南军和燕北掏空，现在战场上的士兵全部要死过一轮。如今是暴雨前的宁静，等到查云硕从蒙苍的死中恢复过来，大周又将面对一场浩劫。荣浩心思沉重，思绪乱如麻，正思索，只听见查云硕沉声问道： 荣大人是江南人？ 西戎蛮子这辈子除了江南就没听过别的地方。也怪江南爱出文人，诗词歌赋写得花团锦簇，把江南美景吹得天上有地下无，所以自古戎狄虎视眈眈，第一个就想去江南。就该让叶家人来才好呢，封江南的是他叶慎，荣家真是白替人拼了这么多年。荣浩心下腹诽，但人在屋檐下，还是以使臣朝见的语气淡淡答道： 回大王，是。 听说大周的天下，江南风景最好。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，荣浩在心里骂了句，但还是昂起头来看着查云硕眼睛，不卑不亢道： 江南风景好，也富庶。大周军费10%出自江南，整个江南3州的出产就足够支撑幽燕1年打5场幽州之战。 他这话一出，不仅查云硕身边的中年人大受冒犯，连赫连的神色也一冷。在查云硕说话前，他有一个往前一步的动作，就算不是叶家人也看得出这动作是护卫的意思。看不见他脸上神色，只觉得他站得如同一杆枪一般笔直。荣浩看了，心里又好笑又有点心酸。就算云兰那样断言，但这野马一样的西戎蛮子总算有点真心吧。也许是赫连那个动作的缘故，也许是查云硕没闲心和这出言不逊的阶下囚计较，他并没有怎么为难荣浩，而是又问了几句闲话，就有点看起来精神不济的样子，让他们下去了。出帐篷时，那黑发虬须的中年人似乎对赫连很是不满。荣浩一看他身上华美的衣袍，还有佩戴的宝石弯刀，就猜出了他的身份。当初西戎南院大王忽里舍进京，也是这样一副暴发户的脾气，仿佛一定要和大周人一较高低。这中年人一副充当查云硕左膀右臂的样子，不是西戎北院大王严荡是谁？不过他像是很忌惮赫连，也可能是有什么勾结也说不定。看了荣浩一眼，就默默从赫连身边挤出去了。赫连面上带着寒意，拖着荣浩回了自己的帐篷。荣浩到了西戎才见到他身上这一面，这西戎蛮子万事都游刃有余，在茶楼上那样大逆不道的故事也敢信口拈来，自己还当他没有害怕的事，原来到了查云硕面前也会有这样警惕的一面。不过他这点竟然和殿下有点像，越是要紧的事越是藏在心里，表面仍然云淡风轻，就连现在把他按在帐篷上亲的动作也这样熟人。荣大人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亲了几下终于挣扎开来，掐住他的脸把他推开： 别总是没上没下的。 荣大人打官腔是一等好手，这样的事也能被他找到合适的遣词。赫连也不反抗，任由他握住自己的脸颊，漂亮的像他们经过戈壁时看见的石洞内部的彩绘神像。 听着，你得把匡天瑞还回去。 荣大人出使的名头本来不是什么大事，所以查云硕只是问了一句，根本没多说，显然是交给他们决断。所以荣浩只问赫连， 几根骨头也还？ 一根骨头也要还。你们西戎的人，敖仲将军也会还给你们。很快大战再起，再不还就没机会了。 还有呢？ 赫连漫不经心地问道。荣大人真正的意图就是藏在出使的名头下，他们心知肚明，换回尸骨再悲壮，到底是给活人的慰藉，还活着的人才是最重要，就算只是可能活着也一样。荣浩神色认真，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 是和他一起在东宫长大的伴读能用自己来换的交情。事实上，荣浩来这里就是先把自己当做了筹码，是和当初茶楼上一样的交易，所以赫连才挑眉的。 我就不给。哼，交情也又能奈我何？ 换了别人大概要气死。呼里舍和蒙苍的交易，大周虽然是不得不杀，但真正占尽便宜的是赫连，他什么也没给大周，还接过蒙苍的军队继续进攻幽州。但荣浩知道这西戎蛮子是又犯浑，他在乎的其实是你是为了这原因来这儿的，所以我偏偏不给。不知道是谁给他养成了这样古怪脾气，活脱脱是头桀骜不驯的黑狼，一会儿让人心软，一会儿又露出凶悍獠牙。 傻子。 荣大人在他头上扇了一下，在他继续犯浑之前把他脑袋拉了下来，笑着亲了他。就算是不讲理的西戎蛮子又有什么要紧呢？荣大人总归是一片担心。京郊的麦田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，今年称得上国泰民安。虽然流言说边疆战事又要起来了，但不像以前一样常有难民流寇逃过来，也没见到大征兵大纳粮，一切都井然有序，还抄了几个贪官，实在让人心中安定。连南戏班子也不再搞什么神神秘秘的影射了，而是把陈三金演义又翻出来演了。看起来是说陈三金，其实人人都知道是追思太宗。小叶相的名声也很好，百姓见不到天子，但打马游街的状元郎和俊美风流的小叶相都是见过的，所以也可以想见年轻的皇帝如何风神俊朗。等到秋收，虽然不算难得一见的丰年，但得益于年初大修水利，所以极少听见欠收的消息，京郊更是一派丰收景象。这地方有的是王侯的祖田，打理得十分齐整，佃户都在热火朝天地收麦。歇息喝水时，看见官道上来往的驿使信差还要点评一番。午后天气渐热，行人稀少，城郊却走来一匹瘦马，骑马的像是个穷边军，仗打多了，边军也不稀奇了。只见他穿着一身骆驼青衫骑在马上，奇怪的是那匹马像是很听话的，根本不用控缰绳就自顾自地往前走。那边军看起来年纪不大，是个青年的模样，身形高大，把双手都揣在袍子里，有点懒洋洋的。他戴着一顶破毡笠，腰间配着一把剑，远看眉目并不清楚，走到田边时，佃户们才看清他的长相。他半张脸都在阴影里，仍然看见眉毛上一道痕迹，将左眼的眉尾截断，更显得桀骜不驯。京中王公子弟多是清秀白皙长相，但世上还有一类英俊是经得起伤疤和风沙搓磨的，那些伤疤不过是增添他的气势，像东陵石碑上的风沙痕迹比一切史书都来得厚重。这样的骆驼边军正该远离京城早日回乡才对，但他马匹的方向正是向着皇城。望春宫开了满宫的石榴花，宫中常见石榴花，花红如火不说，多子的寓意更是吉祥，所以后妃宫中都有。但哪个宫殿都没有望春宫这样多， 墨绿的叶子在日光下如同墨玉一般，花更是耀人眼睛。天下人都有着这样的期望，所以那时才在望春宫栽满石榴，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位皇嗣。年轻而英明的君王，京中最美的皇后，虽然并未封后，但天下还有谁比她更适合一国之母的位置呢？她一句请陛下来饮茶，望春宫的宫女脸上都带着光，估计整个宫廷都在暗自高兴为帝后的相会。登基大半年，望春宫却迟迟没有封后，满朝文武都以为是遏制叶家势力，没想过天恒帝也会体察人心，不封后是给他时间养伤。一样是老叶相的弟子，萧景琰连怜悯的念头都不会起，就像叶玄机不会因为小颜离去而怜悯他。他们都是强大的人，再深的伤口只要给足时间都会恢复过来。初秋依旧炎热，树上蝉鸣不停，石榴花照的整个庭院都光彩耀眼。宫女们垂着头端着茶盘，如同一行大雁一般安静地从廊下经过，雀跃的心情都在眉梢眼角。而明亮的华堂里四面垂帘，年轻的帝王和自己的妻子对坐，如同一对璧人，神姿清澈如琼林玉树，琅然照人。当年用在老叶相身上的典故用在他们身上都恰到好处。但叶玄机沉默不语，他忽然低声道， 冬日将有一场大战， 最早是冬，最迟是来年春天。 萧景琰这样回答，这句式太熟悉，他几乎有点恍惚，当初似乎也说过这样的话。等到坐上他当初的位置，对于那些担忧，那些因为恐惧导致的固执，也终于能够开始设身处地的体谅。边疆会成为尸山血海，而那数字对于他来说还有别的寓意，他有他的分别心。叶玄机又道， 我不是为了报复你。 我知道。 许久不曾用过我字，萧景琰自己听到都有点惊讶，但就这样自然地说出来了，连叶玄机也抬起眼睛来朝着他一笑，云鬓花颜映着花红如火，和年少时一模一样。他要走了。 如果他死了，我可以在这里度过很多年的。 如果他活着，自己就做不到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